好，欢迎嚟我他餐呢度。正常嚟讲，播出一集应该2016年㗎啦，因为之有特番，跟住又要播游戏界大事回顾。咁 咩，其实你讲呢样大事回顾呢样嘢，我一直都好奇怪嘅。点解会大事回顾喺12月20几号已经播呢？你即係话31号唔会有大事嘅。29、30、31号唔会有大事嘅。 放假。 諗下记唔记得兰桂坊嗰单嘢。 唔 系。系咩事发生的？ 动画界大事回顾咪系31号红白Muse 取代雪落咯。算大事嚟㗎嗱。好啦。 呢个其实唔正式系嗰样嗰个时间，因为系一早宣布咗。我意思就系话你嗰度所有嘅基本上10个、9个大事会都系喺上个礼拜。 佢只系套租你，我哋有机会出现最后嗰个一两个礼拜。 你唔好同我玩啫，喂，咁咩？ 呢个唔系玩你，系我一直嚟由细到大嘅一个疑惑嚟。 实有嘅，咁个电视台啊，新闻报纸都系咁做噶啦。但系最后一日， 所以话点解咯？我唔明咯，点解？ 其实呢样冇计嘅，因为你冇人等到佢最后一先做。 O K 啦，咁我其实可以技术性咁话你听嘅，点解咧？因为回顾。而家如果系最後拉屎嗰陣時先發生嘅事，呢個係現在 嘅事，係 啦。咁我又會，我就成日突翻噶啦。呢樣嘢就 如果真係出現的話啦， 主持 記得一次啊，又係噶。不過就係12月26号，但海嘯菲律賓。 哇！呢啲就 嗰啲 唔係 印尼， 呢啲新聞界嘢啦。 但係嗰年尾係我冇記錯嘅。 同埋 國際大事係回顧咗先至震噶呢樣呢次。 佢真係繼續佢個套租，你扣一個租唔使扣咁耐。 放心啦，除非 除非十二月， 小刀手夫枪喺潜入咗柯南米枪击啊，柯南米老细啦。 冇啊，咁你讲柯南米先，讲柯南米先啦。 系啦，大事回顾。 Fucking 柯南米。 本嗱呢个咧，游戏界因为游戏会都讲过嘅，但系呢个已经超越咗游戏界，成为咗成个动漫界嘅每日任务就系整 Fuck 柯南米。 即系每日都要点解佢一次？点解 王啊？ 喂，问题就系咧，老实讲咧，我对Konami啲 game 又唔系好，又唔系特别中意。我对小多，我直情唔玩 NDS 嘅。 唔系，但系十方棒球喎。 我知道唔系好玩，唔系特别好玩啫。你唔系特别会玩啫，佢都有玩佢嘅嘢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但系而家呢件咧就已经好啦，佢已经唔系讲紧关唔关你点讲啊？唔关你系系唔系嗰个玩家或者关唔关你事咁简单，已经系讲紧根本就系同所有游戏玩家做呢个系一个宣战行为嘅呢、这个系。 甚至唔系好简单，就算唔好话游戏玩家，就连一啲其实喺厂啊开发者咩，本身佢有个即系佢始终有间公司，有个又有包袱啦，都照样开火，因为做有即系呢个以前我同阿福都讲过啦，审批局系我明白，但系你即系你审批局咁绝啊？即系咁样赶走，因为咧就系你咁样，你老细，你有权赶走你任何一个伙计，但系你做到咁尽，对一个真系你要劳，真系叫做帮立劳苦功高嘅一个老臣，咁样去赶佢走，即系去到一个叫做哇，你真系叫做攞，即系叫做咩？你落楼住嚟之后，之后执嘢走，跟住食 cut 夹你走嗰种。 原来阿冤户系知喎，真系有咁嘅 head 嘅，真系有啲咁白痴嘅。 有啦，唔系，因为所以有啲人就系、是。唔系话冇啊！呢类老细，我真系随便噏一堆啊！ 似高层 Square 大伯 ，Square Enix 大伯 咯。系咯，而家 你听下，你听下阿修仁姐啲工作。诶， 边咁讲就系每一行啲老师所啲高层咧，十个老细，十个阿头，九个白痴嘅，呢样可以咁讲噶。 唔系嗱，系我话啦，即系港台都有唔少噶，同你讲。 佢冇讲边度，佢冇讲边个 真系都系。 日本都唔少啦，唔系咩高无聊执笠啊！即系咁要咗就系，而家咧就好啦。而家小就我开尾黑小组未有新消息啦。咁因为我应该佢话年尾会有个新消息嘅。咁年尾呢单嘢我再游戏界再讲啦。但系总之就今年年度咧，柯南咪成为咗游戏界首席漏屌公司神坛，俗称台湾叫神坛。 麦坚系漏屌， 好似喺话踢走阿小组之前就已经公开，定系前后脚啦，公开宣布退出家用机，专心玩手游，玩 social game。 佢因為佢手游出身嘅，佢個六星嘅社長係做七就咁，唔係佢嘅幾力。 但係問題係你間公司，你啲手游點樣容易 hit 啊？ 佢 hit 到即係揾到錢，最好命就係、是、有佢咯。慘不過係班傻仔肯，你屌我屌我，慘不過啲傻仔肯。 唔係，問題就係點解嗰班可以嗰啲佢實況啊？其實佢係因為佢有家用嗰個底，你消費完呢期之後，嗰班就冇噶啦。而家就係所以講呢樣嘢啊。 即系咁啊！除咗嗱，重点系咧，我就唔系觉得要做每日任务嘅，老实讲。 即係問題就係咧，雖然未至於每日，但係佢真係佢真係一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兩三單、三四單，即係三不時，即係唔一定三晚嘅，有時係我會同人傾起，即係每日都有唔同生，即係有時，喂，你可能係實況係你啦，可能係我有身邊有 friend 玩遊戲王啦，係啦，呢個遊戲王嘅卡嗰邊啊。個 CEO 嗰部分嘅型，嗰個應該唔可以叫 CEO， 唔知。總之個阿頭啦，總做管遊戲王卡個阿頭啊，俾人炒咗。 真係好屌嘅公司。即係佢係。 嗱，仲有一樣嘢，我睇過，我淨係知呢單新聞啫，就係佢只手遊實況棒球，佢同王牌鑽石王牌做合作，但係佢 onload 咗有得抽之後，原來跟住宣布我唔記得放卡入去。我唔记得放Dominic 嗰班角色卡落去。 咁样讲咯，其实 结果有水鱼抽咗，唔知一百抽系一隻都冇，跟住先出咗。 我唔系呢样嘢，放心 ，C C 都试过嘅。 放心啦， 放心。唔系佢一个好大嘅跳路。 今年年度有两大手游系呢个我开专题嘅，屌手当佢屌 飞三粒英文字母啦， 唔系再计嘅 girlfriend， 唔系 三个 F C O 啊 ，F C O 同 G F G F O 咯， 嗱我冇讲咩系 F G 同埋 O 咋， 三个捞乱， 系俾人 嗱呢个咧，我始讲F C O 嗰时专题咧会讲啊，呢个就系年度最漏屌两大手游游戏 ，OK 啦，咪翻咁啊， 讲啦， 唔系你啱啱讲到一半啫，喂。佢實卡嗰邊咧，佢換咗新 CEO 之後咧，你睇下用屁股諗都知道，一定係撲咗街啦。如果唔係點解又要做每日任務咧？就係佢入邊佢大量復刻好多舊卡。佢當然啦，點講啊？日系廠商中意復刻舊卡咧，就唔係新聞啦。 正常嘅。 但係佢係濫復到嚇死人嘅，即係好我記得 點樣出賣咗啲舊玩家啊？即係去到 即係唔係出賣？即係舊卡係唔係都掟翻出嚟咯？ 咁咪出埋舊玩家咯， 搞到呢個我可以睇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神經與無數。如果你有睇套作品本身，佢入面都出現過噶啦。喺實卡入面咧，張非常強勁嘅卡嚟嘅。由百幾孖張而家跌到$100仔，即係即刻撲到冚家產。佢出咗一大堆嘅復刻，係點講啊？係多到擁冧咗個二手市場。所以啲玩卡嘅又喺嗰面， 又係 有冇任務咯？依家喺嗰面前做冇有任務啊！真 係，依家真係佢好成功地取代咗和田洋，即成為咗日本最濫屌嘅公司。不過和田洋就係佢個人問題，跟住Square Enix 咧本身間公司相對比較冇乜人鬧佢嘅，係前社長係 咁可以換咗人又回轉會好咧，即係分係咯。 换咗人嘅，即系纯粹。 如果个即系最挑剔嘅收人者都咩啦，都 咁而家新而家新社长问题啫，不过呢个就好多，即系。 喂，你 Square Enix 好简单啊，睇下收人者啲反应得噶啦。 系点同啦？ 咁你讲 Square Enix， 咁啊要讲翻另一单高分少女。 哦，呢单嘢又系啊。 有新 呢间通回路转， 即系呢封回路转讲数，最后讲完。 但系动画化如无期喎。 唔系。指日可待， 好快 嘅就指日可待。 系，但系即系都等消息嗰度系。 嗱，呢单嘢其实就 佢哋讲和咗之后咧，呢个 project 咧，应该会等一阵，再过一个冷河之后咧，就应该 唔使过冷河啦，应该系准备翻开翻个原作连载。 应该就四至十月，下年四月或者下年七月。 冇快，已经上你讲嗰段嗰个排 前 已经攞晒噶啦。 系，唔系，你要首先要开翻原作个连载先。 要排翻期， 跟住就开始排翻你个动画个期。 咪即系讲真啦，连末世核爆佬都结果可以出街嘅话，呢套如果讲倾 咩末世核爆啦，绝子都好衰都出翻啦。 只要另一样嘢，只要系买翻，即系嗰个制作人出咗嚟先。 咪呢单嘢其实好妙嘅，因为据说因为咧就真系公就一有个收罗罗生门嚟嘅，一个就话有一个又话佢冇攞翻佢，一个又话有，总之搞乱啊大龙嘅。 咪结果出到嚟就系话喺正式出嚟倾好咗攞咗 版 权，总之最尾一定有楼。 最尾而家系个版权喺而家新公司个持有者个人 就 身上。 因为其实呢一单其实呢类咁嘅嘢咧，通常日本同外国唔同，外国就乜咧个阿妈唔认得，日本通常就叫做话国高高举轻轻放下，最后咪又大家退只搞掂。因为 其实 外国 主要都系 外国冇真系冇乜理。 其实外国其实都系，只不过佢通常啲人 佢炒得更大啲， 唔系系同你撑啫。但系如果你后面够钱，嗰个利益够大，嗰个梗系同你 日本就未必完全系讲利益嘅，叫做咩啊？你毕竟系救员工，你出嚟做档嘢， 咁你即系点讲啊？做唔成老板伙计啫，即系日后有合作空间噶嘛。 日本人呢样嘢比较 系呢样嘢， 即系其实你好多情况都见到啦。其实无论唔系游戏又动画又咩都好，咩公司都系嘅。你旧员工出去开新公司，然后新公司同旧公司有合作，呢、这个真系非常常见嘅模式嚟噶嘛。即系所以诶，佢出得出得都冇问题嘅。 嗱。可以录音者另一单有 翻高分少女先，我哋未讲俾人听发生咩事嘅。 嗱，依单嘢纯粹就系叫做高分少女里面啲画面引用咗大量格斗 game 嘅画面，其中 SNK 嘅 俾人抽后水抽后腿咯。 主要 SNK 因为佢唔知点解就 系 Capcom 系主要嘅，但 SNK 个人啫嘛。 但系 Capcom 都唔睬佢，因为通常嚟讲你用 系几大嘅，即系 Capcom 最 紧 要嘅 最紧要嘅系 Capcom 街八比几多人玩过。如果嘅话，不兴佢已经死咗 N 年啦 ，Kevin 要告。 即系咁佢又大家仲再话走走去告佢话，我哋要求佢停止使用我哋授权作品，但系未得到诚意嘅回应，所以我而家要起诉佢，民事刑事一齐告。 结果够啦，上澳门拉人封艇。 啊，咁我嘅结果就系，咁我当刻佢原本 Square 就同你讲，喂冇呢回事，我简称 Square， 冇捉我。佢就講喂，冇呢回事喎，我認知中冇嘢啦，但我哋先暫停咗連載先，咁啊最後連就無限期停止咗添， 係啦， 咁佢嗰件事嗱我到呢度我先分析一少少先啦，容我先，其實我覺得咧係其實我覺得啊，其實係Square 係有攞授權，不過佢攞嘅授權咧應該係唔完整嘅授權，即可能佢就純粹就係、是、打個電話，喂，我想用你個人啊，得唔得啊？哦，得。 因为好多其实日本其实好多呢类所谓授权其实即纯粹叫做咩啊？ 一个电话 啫嘛，因为日本系一个完全系好讲关系社会，咁样你打 Capcom 可能即纯粹叫做咩啊？ Capcom 可能多啲嘅，因为佢有啲联动嘅活动啊嘛。 系咁，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佢 ，OK 冇问题嘅。跟住佢招个，跟住个秘书个攞簿记低佢搞掂噶啦。 又或者系有文书，有书面记录， 书面记录， 但又可能有合约记录，但系个合约系唔完整嘅。即係可能係你我淨係講話俾你用呢部分啫。嗱，啱啱即係上次講嗰啲豁免就係啦，豁免唔足就係咁樣，就係相同嘅情況。就是、我上嗱，我依個係我一廂情願嘅諗法嚟㗎咋，唔係事實推論嚟㗎。即 係 我斷估就係佢可能係咁樣情況。最結果咁點解佢後屘會認低位就係、是、個律師團體話：喂唔係喎，你當初簽嚿嘢，你真係唔真係佢真係要顧得你㗎喎。咁個 Square 咪死死地氣認低位咯？ 咁你嗰邊咪同你交大家喺度以我咁樣，最後咪大係大家握手 最後啊，最後發生咩事？唔係佢唔係最後係最後有人走嚟買起咗 SNKP， 即係持有個版權嘅公司啦。跟住個居民啦、啊，係紅色資金嚟嘅，呢個居民嘅啫。咁、啊、跟住佢個新公司就個冚家拎，你唔好再搞呢啲嘢，你唔好再搞呢單嘢。嗱，我唔知道咧，佢系因为中意嗰套作品啦，因为商业考虑定乜嘢，总之佢就系要求 SNK 唔好再去 搞钱啦。一个大财主注资落去， 咪因为就啱嘅，因为依类其实讲紧就系对于细公司，尤其佢公司你搞钱落去打翻官司冇着数嘅。 系啊，因为你赢咗 咩啊？ 冇着数咧， 即系蝗虫叫泡菜，唔好再搞。 即系新老细以外，你其实打依公司其实好多义气啫嘛，打条气啫嘛，咁新老细又睬了傻啦，关我咩事啫？ 我成件事睇到好明显，好明显。 其实真系睇 S K 搞局噶成件事。 其实睇到嘅，调翻转动画化之后，如果真系动画化咧，我而家未啦，而家未正式上山。其实动画化之后，调翻转其实就系宣传翻 S N K 嘅效益应该大啲添。 即系如果你讲你再商言上你讲钱嘅话，你一定系放，你一定系放佢系有着数。 唔系有时呢样嘢系纯粹条气问题。有 唔系，可能佢计个数，佢计个数。 但我调翻转，可能真系专登俾 SNK 调翻转。 唔系佢可能 又 可能系计个数，你我咁样拗你拗，其实佢都系拗乜乜。但系我要解释点解会同时刑事民事告咧？呢个喺法律上有个术语叫做以刑逼民，用刑事罪去告去逼民事罪。如果你民事嗰边同我和解赔咗嚿钱俾我，咁我刑事嗰边我就撤告。佢可以咁樣做，即係因為當然理論上撤唔撤告係檢察機關決定噶嘛，但係我唔提供任何證據俾你，啱啱講個情況，我唔提供任何證據俾你，你一定告唔成，咁大家會即做唔告噶啦嘛，咁所以就用刑事去逼民事去賠償，其實所以我係好認，我非常之認為 SNK 純粹拗錢，只係 Square 唔濕佢。 唔系你谂下，近排 SNK 出啲咩作品，你就知 S 依家佢咩状况。 唔系近排冇，所以 大拍青歌好受，我都仲 OK， 仲 OK 仲得嘅。但系而家 分开啊嘛， 唔系，但系拍青歌本开始都近排开始都沉咗啲啊，因为连 Sammy 都已经有啲盈利警告咁样啦。据我所知， 啊咁总之就系佢而家咁样啊和解咗啦， 咁又算啦。 相信佢跟住就好快就会跟住就翻恢复翻连载，要睇翻个作者，因为作者有新作品出咗新作品，我唔知佢仲仲 但系呢个系同时画几套嘅。 啊，佢应该话佢习惯同时画几套噶啦。咁佢可能佢 end 紧。 上次讲幽灵嗰套啊，对唔对？ 佢可能 end 咗另一套就算啦，跟住就可以开始画翻啦。 其实佢套验资到完咗未噶？我都唔知。 红字开几条嘅，总之佢计个数搞掂，佢可能就会开始同画翻慢慢连载，咁啊动画就会差，就会点啊？等佢行翻一阵先，跟住就开始出翻个动画，可以出个动画。咁点都算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嗱，讲下另一得，其实算唔算好消息就系 Mango Pool 执笠，结果。七月十器官找到新財主抌水，重新開翻嘅製作計劃。嗱 ，Mangrove 依間公司啦，我好似冇讀錯依個名，因為佢好似係咁讀嘅。Mangrove 啊，咁咧最簡單就係小林冇事發明高啊呢幾個作品，因為依間公司咧就係新公司嚟嘅，開咗冇幾唔係好似都 十幾年啫嘛，十二年冇以前衰。 係啊，但係咧依間公司咧， 開始我記得 根據我睇佢翻嘅資料咧，係絕對典型嗰啲就係咩咧？专拍啲好叫好唔叫座，有时十二唔叫都唔叫座作品， 即系上次拍自己想拍嘅嘢咯。简单你讲， 因为冇事发林明高，一睇就知道嘢系绝对唔会卖钱嘅， 根本系一间拍嚟自嗨嘅，就唔自嗨个高手。 咪高手咧？咪相对高手系会拍啲搵到钱嘅嘢。 2002年冇错系。即系13年都要计埋今年嘅话系啦。 干咗咧，佢有时咧就系佢抵死嘅地方就系、是，明明佢可以拍啲系真系搵到钱嘅嘢。但佢揾到錢嘅嘢咧，全部都係幫人拍嘅，佢自己冇乜著數。好啦，佢自己抌錢咧，就抌出嚟，全部都係自嗨。有時唔係誠意添啊。好似咩歡迎嚟到 AHK 係完全自嗨到不得了嘅，我係唔明點解會拍嘅呢啲作品。 唔係呢個係應該個村後面有水有俾錢。 唔係呢度賴嘢係賴到砰砰聲噶嘛，即係喺件結果好啦，拍完之前 Gangster 黑街匪徒啦，好似做好啦，執咗。黑街呢套嘢唔好讲佢住，反正呢套嘢有冇第二期，我已经冇期待噶啦。跟住好啦，弱势器官即时坐咗喺度做一半，成班制作人员拗晒头出嚟收工啲。 不过你讲呢档咧，我先谂到嘅系未走，即系女神篇 未完嘅，好似话 神之啊。 我唔知佢有冇喎， 未神之冇啦。 唔系你唔好话，你冇讲 Mango City 小学馆俾唔俾拍一个问题。 算吧，小学馆依间咪垃圾收晒啫。 小学馆连潮府都拗唔到连翻。 咪就系咯，嘥气啦。 即系你知几弱势噶啦，间嘢依家。 唔系，系小学馆，应该就系小学馆嘅小学馆负责漫画嗰边嘅管理人员咧系废柴嘅。 系应该咁讲啦，系啦。即系其他嘢我唔敢啦， 唔系佢因为小学馆其实咧佢真系搵钱地方咧，从来唔系呢度，系做儿童书啦，儿童书教科书嗰啲嘅。咁对佢嗰呢样其实都以前都讲过噶啦，即系我讲嘅呢啲花生料就系小学馆咧点样糟质佢啲漫画家系出晒名噶嘛。 咩新潮真人啊？ 老牌漫画家就放纵佢乱咁画，啲新人漫画家糟质到唔似人形。咁神之预咗噶啦，即系神之叫做相对讲叫做比较。 咁啊要讲下周慧田，唔系周慧 田咯。嗱，相对讲神之嘅算系叫做叫好，勉强叫做，但系问题很多系唔知 咧，都算叫做嘅。 算叫做 嘅。点就唔叫做，但系喺周边应该 OK。 但系最严重就都系黑街匪徒，一睇知好认真制作啊，咪就系、是。我呀之母 A 大佬，唔系好多套，唔系你唔好期待啲妇女可以杀埋你我呀之母 A 咁重口味嘅嘢得唔得啊？ 唔系好多个阿大叔嗰啲咁嘅嘢。 系我知道日本有一批有我呀之母 A 嘅，但系唔多咯。 我哋身边一个咯，即系大我嚟啦。 你其实因为主要而家转咩都系刀剑乱舞嗰啲啫嘛，美男子啫嘛。 即系叫攻神域啊？ 唔系，都真系叫攻神域组，即系咧。一几两个两个四廿岁中坑满面胡须嘅阿叔玩 BL 咁重口味，唔能够话冇，但系少。 我睇完嗰度，我话俾你听系冇 BL 味。 唔紧要嘅，冇 BL 味呢样嘢唔需要有嘅。 自行生产咯， 自行生产嘅样嘢系呢样嘢系呢样嘢同酒精一样咧，你唔中意放酵母落去自行，你摆落去就自己酿出嚟噶啦。嗱， 即系呢，总之而家就叫做弱势器官就总算就叫执翻身材啦。咁佢以后呢个新嘅制作公司会唔会好似Steel 五组咁样自己出嚟搵得捞得掂就另一个问题啦。 咁 嗱，跟住另一单又系啲即系讲下啲讲下啲另一单就系 Winky Soft 啦，唉，俾你发挥下啦。 唔系，好似全部服务区嚟噶，先嗰啲。 唔系执笠佢啊，执笠佢嚟。 啊，唔系咁冇嘅，方少伟冇死到嘅。 唔系濑嘢佢咯，嗱，Winky Soft 之前魔装其实， 但系好似话即系正式出嚟之前，已经有人话传， 依间嘢唔掂嘅。 传咗假消息话咩嘛，话执咗嘛，但之后先话即系出翻消息话系真系。 唔係，一出頭先話有件咁嘅事出咗嚟，就冇做任何嘅嗰 個話，謠傳啫， 係傳出嚟，但係真係結果係查咗咩商業嗰啲登記話真係喺間公司宣告咗破產。 因為冇辦法，即係最簡單就係依間公司由佢公司，即係佢會咁低聲，但係同 Ben Maxwell 合作重新出魔裝機時就知道佢幾撚節度㗎啦。跟住好啦， 唔係，因為真係佢除呢間咁嘅 Winky Show。除咗圣灵机会杯之外，有咩见过街？ 魔装机神同圣灵机两， 就算魔装机神都唔系点样，几万只啫嘛。 都系翻魔装机神嗰阵时上 Bandai 啊，都话出嚟。 Pestol 系 Pestol 出咗出翻嚟之后， 根本上佢自己未，佢有一间。 但系对于我嚟讲，某程度上有一样嘢就系，好似话 Bandai 系冇兴趣对魔装机神个品牌个版权，好似冇兴趣。 這個明显啦。 因为就系魔装机神而家出翻去都系几万。 我哋调翻转。Bandai 自己本身都有一個 original， 即係想乜要揾你魔裝機神？ 你緊佢唔緊嘅呢樣嘢，所以結果 Winky Soft 冇咗你又唔緊要。 因為 Winky Soft 其實咧，嗱，機戰組咧，其實本身係好多家子公司幫佢做嘅，其實佢就做咗其中一家子公司啫嘛。你係做子公司嘅，你未去到一個可以同阿頭去，即係同個判頭去講數嚟噃，佢真係同佢反台，叫咪賴嘅嘢咯，即係。 主認到咯，其實 黑博講句就係你不自量力咯。啊、你係做外判嘅，你做外判嘅，你以為自己做外判魔裝機神，你可以玩完你同隻開片，結果反咗台，你結果就係人哋冇所謂。Bandai 冇 Band Pestle 冇咗你，即係而家 Bandai 啦，冇咗佢大佢大把子公司，大把隻原創版權，但你冇喎、啊，你邊得啫？結果咪坐艇咯，即係真係依個抵死嘅。好啦，仲有啲算係花生料嚟嘅。仲方定打老婆俾人拉啊！依单嘢就笑碌咗喺度嘅。 你反而讲呢单先啊，讲 完。仲一单嘅，仲有产奶妈妈嚟，争水俾人拉，咩告拉？ 唔止喎，好似好多小星喎，同埋。 唔系小星呢单嘢噶嘛，而家讲啲笑料先。 好啊。喂，产奶传咗好耐啦，帮我讲通方丁先。 港仔讲咗，而家讲啲笑料先，因为你通方丁前11月到10月11月就话就唔知话打老婆俾差佬拉咗。 咁佢个指数嗰个心灵指数几多？ 总之就系佢最之阿通方丁俾人塌咗喺拘留所10日嘅，真系塌咗10日，跟住出翻嚟。 哦，即系应该唔讲300啦，200几啦，即系。 而佢自己嘅讲话就系重新冇打老婆，同埋佢出个专栏讲话我在拘留所嘅日子。 自嘲下啦，梗 系。创任何时间都可以将佢变成呢个作品。 系啊。喂，咁業界裏面 好問人啊嘛， 要去踎拘留所，但係又唔係坐監，咪唔係好多咋。 喂，但係日本文豪咧，真係中意打老婆，而且呢個真係風氣嚟。係 啊， 即係講緊出係會唔會驚動到警方咁解？真係我真係唔知點解日本啲叫得做文豪嘅人咧，大部分咧都中意打個老婆。我真係唔知點解。 因為據聞好似又打到佢老婆隻牙飛甩咗出嚟，因為全即係啲花生料就係咁樣啦。咁就真正又唔知啦。總之啊。就呢啲應該係依啲不了了之啊！講真， 係一單小事啫，其實係啊，真係唔係 我覺得我有跟後續係切足夠嘅，係 切足夠 嘅，係放 嘅。算啦，依啲嘢有時講真就佢老婆。 點講啊？點講啊？長頭交長尾龍啦。 係啦， 呢啲係咯。 咁好啦，啱啱睇過再講埋啦。 橙奶冇嚟3000万逃税事件，最初以為不了了之，結果真係告咗政府。 呢個橙奶經濟學，即係點去經濟學 逃税？ 唔系嗱，依单嘢顺其咧可以好简单嚟， 即系好似《洛克哈神》里面嗰栋嘢，要俾钱， 唔系唔系呢个其实我理解啊，其实好简单就系即系个喺网上连载写小说嘅小说家，从来就有一句可能三分不计，突然间四方八面啲钱去瀑布涌埋嚟，佢跟住你突然间有嚟话有某 project 你唔记得报税，咁你可能几千万噶，喂。通常你如果你话系红， 唔系喎，佢话逃税逃咗几多亿喎， 冇咗3000万就 1亿 嘅。哦，咁即系我 3000万系应缴税款。 哦， 吓，因为日本对呢啲嘢抽好重税嘅。 因为呢样嘢就即系我咁讲啦，你 因為日本税，因為全部全世界都係嘅，啲税咧係好交叉複雜嘅。你揾唔係你回嘅先，揾得咁複雜税氣咧，就係因為税麻煩啊嘛。例如話橙奶咁樣，佢當時突然間某個 project， 佢唔記得計落去，喂，佢同設計師講，咁會照報好咯，不如抽評你。咁你可能嗰度可能某件 project 嚟話，假設啦，魔王勇者 CD 或者佢廣播劇，咁我成億嘅，咁就咁嘅錯，咁你玩完㗎啦。 佢最 shocking 係哇！佢有冇赚成亿咁多啊？ 点系唔系系 有我反应系吓乜佢都得几亿咋？ 系应该 好大喎、啊！你谂下，佢几乎系赚，佢几乎系最 top 嗰班嚟噶啦。 喂，谂下而家一只同人游戏啊，都成亿啦，卖咗一个月内。 O K 啊，嗰只定系 嗰只系嗰只 销售额啫， 唔系就佢收入红到佢咩？魔王勇者跟住警察地平线两只作品，佢唔收。收爸爸声啦， 都系收，都系得几个亿，我觉得 真 系。 我系成日弹，即系咪嚟话某一个 project 唔记得报税，即系全部计唔止啦。依家计埋条，依家系纯粹真系纯粹计某即系嚟某一部分佢冇报税，所以先逃税啊嘛。至于系难听讲句，边个有钱都唔逃税啊？问题就系聪明逃税就系、是。 我觉得佢唔系聪明，佢就逃税，佢可能系唔小心嘅啫。 小心啊，系所以可能就系呢啲人唔小心。 不过而家大家咁中意攞嚟讲，系因为佢嘅作品入边啲人啲经济学好似好掂噶嘛。 系， 但系先 经济学 都系噶啦。 咪有时 系咩能医不治医咩叫？ 经济学好掂，同你处理财务系两样嘢嘅。 所以觉得有少少讽刺咁解啫。 同埋另一个大家提就系、是，原来识嗱，橙奶就四廿岁阿叔，三四十岁阿叔就一样嘢就系，第一就系。你都咁嘅年纪啦，你妹几大啊？因为佢后期成日出，佢妹成日出场噶嘛，跟住大家嘅怀疑就系、是，其实佢妹系咪妄想人物嚟嘅咧？ 吓、啊，同埋佢个名，佢嘅人名同埋嗰个年纪咧都出咗嚟，即系咁啊！冇呢系呢一日就花生多啲。 系啦，因为大家其实对阿橙奶陶醉系冇乜兴趣，反而有句你自己搞掂佢啦，就系、是、对于佢系佢有冇 最紧要系你本 唔系啊？硬出咗啊！大家有啲人话好失望，我谂紧你都傻嘅。一个喺屋企摘开诶，唔系摘开啲玩开啲咩啊？玩开啲西方 RPG， 玩开咩啊咩？ 你估个个好似《网球王子》嘅作者许飞光咁样，开演唱会啊？ 唔系佢玩 都系攞句小说回咯。我 玩咩 UO 啊？嗰啲 EQ 啊嗰啲，即系一个咁样嘅人，即系你觉得佢会一个型英帅靓正？你冇玩啊？佢个网名型英帅靓正咋？ 唔系就网名都唔多型英帅靓正。唔系即系最简单就系。喂，许飞刚系夸张到集英社同佢签咗艺人合约，我第一反应吓、 啊。你讲到靓，你讲到靓，我突然间谂起另一个作画作家阿 Crimson。 哦， 嗰条翻转嗰度。 俗称权老师 Demon Kanjiro 嘅 Crimson 就签 Crimson 老师出样。 我以外戴 口罩系女生，而且睇个样应该都唔错嘅，即系戴口罩唔知啦，佢咪咪裂开咗口啊？呢个问题啦。嗱，总之就系女生。 但系真系睇上眼嘅，即系净系口罩。 唔系咁，同人话同人女嗌话男性 同人界靓女其实都唔少。 多。 唔系通常你遇咗嗰啲，通常可能系啲咩干物女嗰类物体。 但其实好多靓女噶。 有一样嘢，干物女唔代表系唔得，干物女只不过系财日唔肯唔执。 有啲執佢係好靚。 其實有好多執肯執嘅，其實唔會真係拆得去邊嘅。 係啊，有啲係唔執啫嘛。 你話好標青就真係即係要天生好多嘢，但係即係尤其是日本嘅變裝術咁勁。 咁、好啦，咁我哋講下一單啦嚇。啊，呢單係應該算係好消息嚟，又係呢個沒有境界的世界啦，沒有界線的世界。如果譯做中文的話，應該係。是咩呢几夜大黑堂。如果你听到呢五粒字就识笑啊，我就知你咩事啦。OK 啦，你两个都系嘢攞嘢啦。喂佢画一本就啱啱嗰个嘅佢就入面讲系一个世界系所有性别可以自由决定嘅嘅世界。 玩呢方面。 其实佢玩开性转换嘅，佢好鍾意玩㗎。即 系 变身啊性转换。 佢唔系斋玩囉，佢真系有写内心嘅。 真系有啲。 佢真系写剧情嘅。 佢系写开呢类嘅。 有剧情嘅，系真系有唔系淨系为咗玩或者为就系为咗 L 而做的， 唔系嘅，咁咗佢，总之佢就去邀请咗佢原本佢就系呢个港谈社嘅网络漫画网络平台嘅漫画，就去在上面连载嘅，咁但系后边佢出个又话 出单行本嗰阵， 准备出单行本嗰阵， 讲咗几时出噶啦，已经定咗日期噶嗰时已经。 封面嗰张唔系封面画咗啊，系连单行本嗰张感谢卡仔啊，大家知有。 好似话有人真系话想阻止，即系点样讲？即系 个编辑就话你句入边句嘢入边有啲有争议性嘅句子，就禁住佢上单行本法庭啦，就 咁然後咧就直接連個列寧做咗中止埋。咁後屘有人後屘爆出嚟噶，就係本來就淨係想輪想諗住單個本陣子發售嘅啫，但係咧就因為佢喺網上講呢單嘢，搞到港壇社就俾人插。佢咧就報復性咁樣停止埋佢個連載，即係啲咩叫公關災難？ 係公關災難本嚟就事發生 關公 喂，日本公關災難好簡單啫，我係咪就體驗公關災難極點啊？ 某程度上咧，即係首先不盡咧，就港壇自己點解？即係一直以嚟成日話港壇係識睇，但係呢套 唔係，我相信，我真係好相信純粹個編輯出錯啫。 係，應該係真係。 即可能最大最上索最多都是編輯長啫，上索對咗去到編輯長，但是叫做統一就後勁，即係出咗水好難收翻咁解啫。而且對家亦都拆得好快，收得好快。點解呢？因為佢咁樣件事鬧大咗之後，因為點解其實佢係好 Q 無辜噶？啱啱講啦，佢係一個無性一個性別自由決定嘅平台，咁實有啲性別點啊同性別相關嘅言論。即係佢性別定型啊！即係男人應該要男人嘅樣，女人應該有女人嘅樣，其中一個角色嘅台詞係咁樣嘅。咁好似有啲問題，但其實咧喺作品入邊咧，你係唔會覺得有問題嘅。點解咧？因為佢係講緊人哋點樣阻止佢用呢句説話去阻止佢，即係咁啊，自由決定性別。即係其實係佢後邊亦都用角色去反駁翻，唔係有一個人，唔係話男人就一定要男人，唔係應該由天生嘅性別去決定個人，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其實調翻轉呢個作品係提倡緊性別平等嘅。佢但係你用嘅理由竟然係話，因為會驚啲性別平等嘅人會嚟投訴。咁其實老實講，你如果你唔係拆咗嘅話，就只係拆撚咗嘅啫。O K， 咁跟住咧就咁啊，對家點解話佢就係國川炸冧，跟住好短時間，好似一個月之 冇咁快，兩三個月冇咁快。 總之佢好快就走去就話 ，OK， 人哋唔玩啊嘛，過嚟。 但因為冇記錯咧，嗰陣時咧話大約二三月嗰陣時話出啦，跟但係去到一月咗咧就停止發售，跟住就件事大爆大咗。但係去到年中 四月幾啊？ 唔係五六月先後，四五月之後。 係我收到封係四月中。 話跟住就話國川上落啦，跟住正式稱號就正係五六月嗰陣時掛，幾時開始喺國川唔知邊個平台度連載？ 即係佢就出話話我聽呢個。出會喺國川嗰邊出，然後仲係亦係因為因禍得福啊！原本係網絡雜誌、網絡平台嚟嘅啫嘛，佢係去咗邊本啊？少年 Ace 王牌 都好犀利， 國川的奇男子啊！即係佢而且嗱，先講呢套嘢，其實作品係值得睇，真係值得睇。即係如果有興趣嘅，可以睇一睇呢套嘢。 即 係 今次 話咧，呢個作者啲畫咧，其實可以呃唔少睇文化派嘅 咩 J 日報啊！即係簡單啲講。 我唔知佢哋，但係其實講話咧，其實佢唔係即係肉， 即係唔係上向嘅，即係真 唔 係 㗎，幾畫都幾靚， 佢畫靚㗎，無論係實唔實用向，其實都係即係畫萌得起啊！其實好多人應該好多人萌得起佢啲畫㗎。 唔係咁萌同埋上向兩樣嘢，我即係 包曬先。但係你即係你真係有興趣自己揾，不過記住個黑字係日語漢字，自己冇搞錯。 使驚揾完之後自己去咗度。 識㗎啦呢啲。 但大部分你通常會找到他自己的黃軒那堆嘢 啫。呢套嘢係值得睇嘅，咁你有興趣？ 唔係你有心就揾到嘅，放心。 好啦， 揾 嘅 呢套，呢本翻要揾啦。 好啦，咁 睇下佢啲黃軒二位。 O K。 好啦，咁今次暫時咁多先啦，下一次仲有啲，下一次就係開始就係偶像戰國偶像三國志系列嘅第二回啦。